哦，天哪，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嗯，而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的这个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比较这个和平的。 嗯， 有人说可能地铁线的这个沟通也正在这个谈判当中。 没错， 如果能够谈妥的话，开始建设的话，那都罗山站以后就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大站了。 对, 对、 啊，真能用上了。 对 对 对，我们也期望那天能够到来。 嗯， 对吧？一起祈愿和平。 没错， 这也是可以拍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拍照。对吧， 一定要拍 啊。对对啊，一定要在这里拍。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列车是不动不能动的哈， 嗯， 但是在这个铁路的这个站内内部是可以内部我们去可以观赏，需要交500元韩币，可以进去。然后呢，嗯，可以拍很多纪念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些纪念的印章啊等等，在这里可以盖上。 对，所以一定要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和平的氛围啊！ 没错， 和平来之不易。这个小时候大家写作文应该写了无数句， 哇，是， 对吧？但是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当年写的那无数句真是赶不上你来到这里体验一下， 嗯， 对吧？ 没错， 而且。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离中国是那么的近， 对， 很多人也都觉得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也是和中国是息息相关的， 是， 所以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也不错， 没错。 当然将来如果说南北和平统一，或者是哪怕不统一，只是很和平友好的一个状态的话， 是， 大家可以坐火车从北京然后到平壤， 然后到首尔， 都罗山，然后到首尔， 哇，天哪， 对吧？是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嗯， 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景呢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 是的， 就实现。 嗯， 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非常 哦祈愿和平的这和平广播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哈。 是， 好的啊，那到这里呢，今天的 DMZ 之旅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那下一期节目呢为大家走进自然啊，去体验一下这个河沟生态公园， 好，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见。 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见。 내가소망하는게있어갈려진땅의친구들을언제쯤볼수가있을까망설이시간에우리를잃어요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雨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倾盆大雨会让我们惊恐万分，而淅淅沥沥的小雨会让我们抒发出无限的联想。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钱一轩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第一次的小雨。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叫钱一轩，今年8岁。第一次的小雨，春天的第一次的小雨，沙沙的落进青青的树林。我独自在林子和林子之间漫步，耳边充满了许多微弱的神秘而又美丽的声音。翠色的张叶在轻轻呼吸，一只只幼笋无声地爆出地心，无数的蘑菇宛如白色的小伞。妈妈曾经告诉过我们，它们的名字叫天鹅菌。云雀像音符一样在跳跃，从这一只跳到那一只，它们的歌声甜蜜又迷人。露水闪亮着悄悄滑落，淡淡的雾像轻柔的白纱布。整个大自然像一首乐曲，春天的林子是一架生命的琴。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我们家里啊都有一些闲置的东西，这些东西啊看起来还很新，扔掉啊特别的可惜，那如何来处置这些东西呢？想知道答案的话，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的故事啊，我们有一个主人公叫做 Dora 啊。 Dora 她环视了一下她的家，发现啊有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了，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啊？ Dora looked around her home， 四处呢看了看，环顾一圈， and decided that she had awful a lot of stuff。 他呢这个家里面东西堆得太多了，用的是这个 stuff， S-T-U-F-F 这个词呢表示说泛指的，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东西哈。同时啊前面有一个 a lot of stuff， 同时前面再加一个 awful， A-W-F-U-L， 这些词我们都学过哈，不难，但合到一起啊它的这个语境特别好，这个东西啊多的没法放了。 awful a lot of stuff， she no longer needed， what to do with it， 需要一个 answer， 需要一个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哈，如何来解决它的难题。那么一款为闲鱼的在线应用给了它答案，这是一个二手商品的一个交易平台。好，那么看一下一个二手的一个平台，它同时呢是一个在线的一个方式， an online app， online app called Idle Fish， Idle Fish， Idle I-D-L-E 表示闲置的哈，没事干的，溜溜达达的意思， Idle 后面加一个 fish 啊，溜溜达达的一个鱼哈，叫做闲鱼。 gave her the answer， 给出了他的答案，It's a platform where second-hand goods are traded. 二手货可以进行交易。二手货啊 ,second-hand goods are traded. 这个 trade, T-R-A-D, 我们学过呢，它原来是名词表示贸易，在这里面做一个动词表示能够交易，能够呢进行买卖的一个平台。It's a platform. 它呢拍下了它想卖的东西，包括漫画，一盒呢崭新的彩色铅笔。Dora took picture of everything she was willing to part with. 或者 she was willing to sell 啊，她想卖掉的这些东西呢，她拍了照片 ，including a manga 哈、啊、是日本的漫画 ，manga a brand new box of colored pencil。当然啊，她说她不想把这些东西呢给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因为这些东西还是很新的。他不想要这些东西了，但是呢，他想可能有些人会需要这些东西。She says, I didn't want to throw them out. 啊，这个 throw out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扔出去，哈、啊，扔掉。Because many of these things are still quite new, 还非常的新。I may not want them anymore, but 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someone who did.但是呢，我想肯定会有一些人，他们会非常需要这些东西。用的是 someone who did， 表示 someone who needed them 啊，这个 need 这个词，这个 did 啊，是一个呢啊省略前面这个什么 need 这个词啊。中国啊，网上销售呢，大多数呢都是新的商品。这个网上购物啊，是一个迅猛发展的一个行业。那么二手商品的交易。一般情况下，我们原来在一般的二手市场进行交易，现在呢可以在网上进行交易了。Most online selling in China is focused on new goods. It's a good business in the nation or in China. 在中国，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 a business 一个行业。Selling second-hand goods once than at the flea market. 销售二手的这个商品啊。一般情况下，过去呢 ，once then at the flea market is now available online。现在呢，我们在网上也是可以找到了，也是可以进行交易了。这个二手商品的这个网站为什么能够出现啊？和我们整个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循环利用和环保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对二手商品有了一个新的态度哈，新的一个理念。在过去，二手货被认为是很低档的，因此啊。人们不愿意买二手货。With the idea of recycl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oted in China nowadays. 两个词我们都讲过，一个呢是 recycling 表示说一个循环的经济，表示把我们不用的东西呢再一次循环起来 recycling， 以及呢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保，后面推动啊Promoted in China nowadays. More people are taking a new attitude. 人们有了一个新的态度 towards second-hand goods. 对这二手的商品呢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实有一些二手商品呢，如果说使用得当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资源再利用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In the past, used goods were considered a bit low-life. 人们一听二手货或者说旧货啊，一种态度说，哎呦，肯定是不好的哈，叫做 a bit low life， 这个 low life 合到一起呢，表示低的生活，转译一下表示低档的哈，人们一般呢看不上眼的哈，这种东西叫 low life。People didn't want to buy second hand stuff， 人们对这个二手货呢，肯定存在一定的态度，一定的心理的一个障碍在里面。但是呢，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现在呢有7600万人在二手平台上注册。But that is changing. 我们也可以说呢 ,undergo a big change. 哈，我们在前几期讲过这个词 ,undergo, 表示经历哈，一个巨大的变化。Over 76 million people are registered at second-hand trading platform. 那么7600万人在平台上呢注册了，用的词呢 ,be registered, R-E-G-I-S-T-E-R.register 这个词啊，现在用这个平台的这个概率非常的高。我们现在呢，比如想用某一个平台的话呢，需要呢前期进行一个 register， 之后呢获得一个 account， 然后呢 password， 然后还可以使用这个平台。但是啊，其实这个词 register 跟我们同学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我们需要在学校那儿进行 register， 进行登记哈。At second-hand trading platform, an increase about 55% from a year earlier. 那么有了一个 55% 的这么一个 increase， 人们对二手货的需求其实呢也是很庞大的。只要是合法的用户啊，几乎可以把任何东西卖出去。同时啊，网站所提供的商品种类特别的繁多，有的还特别的特别哈，非常的特别。User can put almost anything up for sale, put something up for sale 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可以呢进行销售啊。put something up for sale as long as it is legal 但是有一个 condition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说这个商品一定是合法的啊，这个非法的商品是不可以的 legal the variety of goods on offer is extensive商品的一个 kind 它的种类我们可以用了 variety、啊、比较难的这个词 V-A-R-I-E-T-Y 表示种类还有一个呢叫做一个 kind 还有一个词叫 type 表示种类这个词呢我们今天总结了一下 variety, kind and type on offer is extensive 范围特别的广、啊、extensive sometimes quite unusual、啊、有的时候呢非常的特别 unusual 据说呢有一个卖家哈、啊、想把自己的好像一个猫的这个毛哈、啊、他身上的毛呢剪掉了他呢不想给扔掉希望通过这个网站卖给那些喜欢动物的买家哈、啊、那么通过这个网站呢进行交易所以说呢这个商品只有你想不到哈、啊、没有呢你看不到的与此同时啊许多二手商品的买家对电子设备特别的感兴趣比如说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等等他们热衷于以优惠的价格购买相对较新的一个款式的电子产品所有的产品当中智能手机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一些二手平台已经瞄准了、啊、这一巨大的需求 Meanwhile, many buyers of second-hand goods 买家 are interested in electronic devices 后面 such asSmartphones 我们讲过了哈我们是智能的手机 Tablet 平板电脑 Tablet T-A-B-L-E-T、啊、记下来 Tablet 平板电脑 Laptop 笔记本电脑 And Consoles 游戏机、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N-S-O-L-E 今天我们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是 Consoles They are most keen to buy relatively new models 他们呢热衷买那些相对啊这个款式较新的一些电子的产品同时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优惠 at favorable prices、啊、价格优惠质量呢还有保证、啊、among all products smartphones are probably the most popular 在所有的产品当中 among all products 那么智能手机 smartphones are the most popular some second hand platform have zero in on that demand那么其他的不光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idle fish 咸鱼哈、啊、对这个二手的电子产品感兴趣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也对准了这一个需求进行了大力的推广啊那么用这个词 zero in zero 我们讲过是零但这里面这个零啊是一个动词了 zero in on something 表示说 focus on 表示集中精力或者说呢用尽所有的力气想完成某一件事情叫 zero in on something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Dora looked around her home and decided she had awful a lot of stuff she no longer needed what to do with it an online app called Idlefish gave her the answer it's a platform where secondhand goods are traded Dora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she was willing to sell, including a manga, a brand new box of color pencils. She says, I didn't want to throw them out because many of these things are still quite new. I may not want them anymore, but 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someone who did. Most online selling in China is focused on new goods. It's a good business in China. Selling second-hand goods once done at a flea market is now available online. With the idea of recycl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oted in China nowadays, more people are taking new attitudes toward second-hand goods. In the past, used goods were considered a bit low-life. People didn't want to buy second-hand stuff.But that is changing. Over 76 million people are registered as second-hand trading platform, an increase about 55% from a year earlier. Users can put almost anything up for sale as long as it is legal. The variety of goods on offer is extensive, sometimes quite unusual. Meanwhile, many buyers of second-hand goods are interested in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smartphones, tablets,laptops and consoles they are most keen to buy relatively new models at favorable prices among all products smartphones are probably the most popular some second-hand platforms have zeroed in on that demand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失而复得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lost and found.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失而复得的故事。有一只小企鹅来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家门口，小企鹅看起来很伤心，他可能是走丢了吗？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小男孩帮助小企鹅回到了他在南极的家，可是小企鹅会开心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st and Found by Oliver Jeffers. 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讲失而复得的故事吧。Once there was a boy who found a penguin at his door. 从前呀，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小企鹅。The boy didn't know where it had come from, but it began to follow him everywhere. 这个小男孩不知道这只小企鹅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啊，不论这个小男孩去哪儿，这只小企鹅都会跟在他的身后边。The penguin looked sad, and the boy thought it must be lost. 那这只小企鹅看起来好伤心呐，所以小男孩想，也许它是迷路了吧。So the boy decided to help the penguin find its way home. 所以啊，小男孩就决定要帮助这只小企鹅找到他回家的路。He checked in the lost and found office, but no one was missing a penguin. 所以呢，他就带着小企鹅呀，来到了失物招领处，想问一问是谁丢了小企鹅呀。但是管理员说，没有任何人丢过企鹅。He asked some birds if they knew where the penguin came from.小男孩带着小企鹅来问小鸟们，问他们是否知道小企鹅从哪儿来。But they ignored him. Some birds are like that. 可是啊，小鸟们却根本就没有理睬这个小男孩。你要知道，小鸟们经常喜欢这样做的。The boy asked his duck, but the duck floated away.He didn't know either. 小男孩在洗澡的时候问了一下他的玩具鸭，你知道小企鹅从哪儿来吗？但是他的玩具鸭飘走了，因为他也不知道。 That night, the boy couldn't sleep for disappointment. He wanted to help the penguin, but he wasn't sure how. 就在那个晚上，小男孩失望到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去帮助这只小企鹅，但是他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帮。 The next morning, he discovered that penguins come from the South Pole. But how could he get there? 那第二天早上，经过小男孩反复的查找资料，他发现原来企鹅们呐都是来自于南极的，但是他要怎么样才能去南极呢？ He ran down to the harbor and asked a big ship to take them to the South Pole, but his voice was much too small to be heard over the ship horn. 那他马上跑到了港口，他想让这只大船呢带他们一起去南极，可是他的声音呀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已经被大船发出的 轰鸣的号角声给淹没了，大船根本就没听到他的声音。 Together, the boy decided he and the penguin would row to the South Pole. So the boy took his rowboat out and tested it for size and strength. He told stories to the penguin to help pass the time. Then they packed everything they would need and pushed the rowboat out to sea. 然后小男孩就决定他要和小企鹅一起划船去南极。所以小男孩把自己的小船给拿了出来，然后啊测量了一下它的大小还有硬度。他在一边给小企鹅讲故事，一边来打发时间。然后他们把所有需要的物品全都整理好了，紧接着他们就把小船推向了大海，他们要出发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Signaling my bodies, take